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赞。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赞。 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10%。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 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帮。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那我们前一周呢都是录播的节目，如果您发了什么消息啊，甭管是求购的、转让的、求助的还是征婚的啊，它就保存5天。 哎， 在这5天之前呢，我们就都收不到了， 现在我们就查不到了。 哎， 所以呢您这个劳驾您得重新再发一个。 对，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尤其像征婚的朋友啊，专门卖秋衣秋裤内衣的外贸店。 哦， 哎，我这最近一去逛，它怎么没了呢？ 没了。 哎，想问一下帮友们，谁知道啊他搬到哪儿去了？ 搬哪儿去了？ 是这样啊，通常啊，像这种小店啊，他要是真的是搬迁的话，他会在原址上写上。 那 哎，我搬哪儿？得考虑去那儿啊。但 是 关键是什么？就除了你买到毛线之外，他管不管织？还是说您只要有毛线，自个儿会织也行？你要说光求毛线的话，咱们听众好多手里都有毛线。 对。 但是就是他怎么能织成了？ 或者 您会不会这手艺？ 或者你我不怕贵，我买新的。您就奔前门大栅栏，手表的呢，真是到处都有啊。我们旁边赛特购物中心这个楼底下对面啊，这个这就有一修手表的。 那贵啊，那就 是 都收，都是哈。 进去自选商品的那个之前，外边有一些空毯上，他可能会摆一些小摊儿，什么修表啊、换电池啊，什么卖点什么小零碎啊。 真的管用吗？ 啊， 说这个老听这个放这宣传啊，甭管是电台呀、电视台呀，说我能信吗？他说他能治百病，说。我们家里老人听的时候非要买啊，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我觉得它的保健的作用， 辅助治疗， 哎，辅助治疗的作用更大一些。 嗯、 哎，你要是全指着它，恐怕不行。 这么说，是呢，有听众给他形容什么，你知道吗？ 嗯， 就觉得它像一个电暖气， 哎，就是它给你弄得热热乎乎的， 很舒服， 挺舒服。 哎， 嗯， 还有呢，就是家里老人买啊，就是除了说啊，它有一定的。因人而异的一些辅助治疗的辅助保健的作用之外呢， 对， 更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老人的心理作用。 哎， 他非要买， 考上这个挺舒服， 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他就信，然后呢他就配合治疗， 嗯， 配合保健，甚至去配合好好吃药。 哎，这就一下他就好了。不是， 对，因为很多病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心理的这种作用它是很强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包括吃一些这种维生素的补充剂，其实它真正能吸收多少，就每个人他绝对是不一样的。 哎， 但是我们不能拿它当药吃，不能拿它就是当这个大夫给您开的方子，给您的这个诊断去治疗。但是它有的时候那个心理作用啊， 是 要强于它 它本身的作用。 它是 如果说真能够有起到这个作用的话，它也算是一点作用。 哎，有时候那心理作用其实挺重要的啊。 哎、 这个古代有一成语啊，叫讳疾忌医。哎，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病啊，不让医生给自己治。那个呢，就是另外一种极端啊，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病入膏肓，就没救了。 对， 但是呢。再反过来的一个极端，就有的人呢，就是老担心，哎呀，我是不是有病了？哎呀，我有病了！哎呀，我是不是有糖尿病？ 你是有病 啊？我是不是有心脏病了？ 我看你是有病、 哎。结果本来您没什么毛病，你一天到晚老觉得自己有病了，结果没准就真有病了。 对，所以家里老人呢，就是如果非要买的话呢，您看是一个程度啊，您可以呢去问一下大夫，就说老人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能不能从辅助的角度来作为保健？有所缓解吧， 没错， 哎，这个是重要的。另外呢，如果家里条件可以的话，那他非要买， 哎， 他就你就满足一下他， 你就当家里头常备的这么一个器械，就是说不但老人能用，你像你自己，假如有腰酸背疼的，哪儿不舒服了是吧？这个腿发凉了，您都可以。这个用它来考考， 说白了就是讨老人欢心吧， 他 高兴就行啊。当然你要告诉他，这里面是有一些科学常识和知识的、啊。 它就是一个理疗的仪器，你不要把它搞得太神奇或者太神秘啊。 行啊， 很舒服的、啊。 你家里有用这个东西的，也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因为他没有留电话啊。 好， 下面这位听众问这事儿挺大的 这大的， 这水比较深啊。 是什么意思？ 他说最近啊，我们不提这个名字了啊， 他 就提人家名字不好啊， 某某 万一人家挺。正宗的呢，他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国际拍卖公司在北京啊收集拍卖品 啊， 但是呢必须交2万到5万的保证金， 是吧？ 不知道是真的拍卖还是借口诈骗。 我告诉您吧，这都是骗子。 是这样的啊，就首先啊，您知道一个规律， 对， 就是说拍卖公司按照规定的话，尤其是国内的啊，它是在成交之后。才向委托方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哎、 或者什么什么图录费啊、保管费， 不会之前 哎 跟您要钱、 哎、不会在拍卖会之前向委托方收录费用、 嗯、 那么海外的它不是国际的吗、 哎、 海外的拍卖公司也没有在拍卖会之前收取什么保证金啊手续费的这个惯例， 没错， 所以您的东西根本就没卖出去呢他就跟您要钱， 哎， 这是不对的。 是， 但是有一些小公司吧，他们有一贯的一些伎俩，这个我知道。 他是这样啊，这个咱也不怕在这说啊，这都是明面揭露出来的。这些公司呢，他收了您一个，比如收了您一个这个青花瓷的瓶子，哎，这个瓶子他给您估价呀，估的贼高贼高的。 其实可能根本您这就不是真的， 哎，那可能您就是一个普通的瓶子，他告诉说是这个元青花啊，他给您报位 元青花、 哎，收了您5万块钱保证金啊，他给您估价3亿。搁那儿啊，您永远也拍卖不出去。是个行业，稍微一看就知道这不值，不能买。 当然，这个元青花这事儿整得有点大啊、嗯。一般呢，就是他们不会弄得这么大，但是呢，他会靠什么呢？比如说啊，您这东西还行，比如说您可能心理估价是1000， 哎、 他说您这值3000、 5000， 反正就是肯定是高于你的心理预期。 而且他这个保证金也是按照给您估价的这个比例来收的。 对，重点呢，他一开始啊，他不是以保证金来骗钱，他是说我要收一些图录费，就是做成那个图册。 啊， 还有宣传费，我得宣传呀，宣传出去我才能卖。那么这个费用呢，可多可少，因为它不是特别多，所以你可能就交了。但这保不齐说好多人都去交、 哎， 那他这个就成功了。 一步一步的，您就走进了他的陷阱。 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啊，1、2、3、4、5、6步。所以呢，您稍微的琢磨琢磨。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东西想拍卖的话呢，去一些靠谱的，你一听、 哎、 那名字就特别响亮的地方去问。 没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辨这个东西是真伪的话，家里面东西是真伪啊，没打算卖、 嗯， 一定要找专家，正儿八经的专家、 哎。 那如果说我想问问我这东西啊，它值多少钱？那您呢？得找什么？得找行家，就是这个业内的行家，因为他可以大概估算出目前你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值多少钱、 哎？ 这两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这里边水太深了、啊， 水太深啊， 是涉及到收藏的问题。 对我们都不太懂，所以呢，也不能说那么多，只能说一些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嗯、 目前已经公布的。这种骗局，您呢？小心啊，小心啊！ 哎、 钱一定揣好了啊， 对对 东西也揣好了啊。 但凡跟您要钱的事儿都不沾啊。 下面这位听众也涉及到了钱 啊，他涉及、 啊、 他是那个共享单车， 哎、 小黄车 OFO 啊，他说那个小黄车怎么退不了押金呢？ 应该是可以退的。 对， 虽然我不骑这个车啊， 不知道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嗯、 他应该在他那个专用的 APP 里是可以 骑吗？ 啊、我原来有，但是、 哦、你退了吗？ 我后来退了。 啊、你怎么 啊？他是 就是那个小黄车那个 OFO 啊，它有一个 APP， 您其实您骑之前您怎么交的押金呢、啊、你必须得有那个你才能交押金，在那个钱包里它是可以退押金的，是原路退回的。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您这个没退成功的话呢、 嗯、 有以下几种可能啊、嗯、 对， 第一就是您这方式不对，就是您这路径可能找的不对， 哎， 第二呢就是没有在人家的工作时间内， 对，他一般在工作时间内给您操作、 哎、您十一人家如果不上班的话人家可能就退不了， 是的 啊，一般的时间是七个工作日、 嗯、 还有呢就是说有可能他就是你觉得时间可能啊退个钱， 嗯， 那不是就两三天就退回来了吗？它是七个工作日， 七个工作日啊， 哎、 这七个工作日呢， 对对对， 就有时候就得赶得有十来天， 对、 嗯， 所以它有点慢，可能您又觉得有点漫长，所以觉得没退，应该它是可以退的啊， 嗯、 是可以退的、 哎。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找他们那个客服， 哎， 联系一下处理一下啊， 嗯。他的客服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 行，有最近退成功的啊， 麻烦您给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啊， 没错、 嗯。行，接下来咱们就奔厨房，奔卫生间啊、 嗯。好嘛，哎呀，这位朋友呢，他说我们家这厨房啊，只要楼下有人一做饭，我们家就有好大的炒菜的味道。那我在我自己家的抽油烟机上安了一个潜水艇的指挥阀，效果也不好。啊，还是有很大的味道，谁能帮我整整？ 嗯， 啊，我可以出费用啊，这个咱可以是有偿的，就是说，您可以找除了咱帮友的帮助之外，可以找一些专业的这种公司吧，专业的师傅啊，有没有朋友知道呢？也可以给这位桑先生推荐一下，他留了一个电话，13521678631，13521678631， 嗯。你看这厨房的事儿，一般我都不插嘴。 哎，是那个油烟机的这个，它从那个油烟机的管道啊，这是吧？它倒进来这个味儿，这是最大的可能。另外还有可能，你看看您那个，就这个烟道啊，它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嗯， 是不是？它是不是从那些地方也能？因为这个烟道是贯通的，对吧？上下贯通的。您这块要是什么地方有破损了，它不止楼下这家的是吧？全楼的那味儿可能都能往您这儿窜。 行吧， 也检查检查啊。 好吧。 嗯、有的好多的烟道都装修的时候全都封在里边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一下。嗯。 好吧。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啊、好， 我能讲到的也就这些了、啊、 这位听众问的是燃气热水器的问题啊、 哦、 他这个用了几年的时间了， 嗯， 说现在用的时候啊老出现一个毛病，就老灭火啊、 哦、 然后来回开水开几回以后才能正常用， 嗯， 他就想问一下帮友们有没有去碰到过这种情况，说是什么原因， 嗯， 反正一般呢就是像这种有品牌的问题啊，使用上出现了一些故障，我们都建议您直接致电他的客服，哎， 售后服务， 对，您就找那个说明书上，这说明书真的是不能丢啊。 对， 说明书上那个电话，那个是比较正规的，一般都是这个厂家他最正宗的客服电话。 就是 您别上网搜，上网搜有时候它不一定是 对 的啊。 您那个买来的时候啊，它里边有一系列东西，包括产品说明书， 嗯、 包括一个保修卡，还有一个服务的一个这个就是清单，就是那上边它会列出来哪，它因为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服务、 嗯， 哎，包括统一的这个售后服务电话，还有各个服务部的地址、电话等等的。 像这种东西啊，大家有的时候时间长了就是乱放。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您这厨房的东西啊，您就专门找一盒子， 嗯、 就是所有厨房的热水器啊、什么燃气啊、电饭锅呀、啊、什么那些东西的那些说明书，您都可以打开不看、 嗯， 但是您把它统一放在这个盒子里，但凡有问题，打开这个盒子找。或者呢，是有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就怕丢了，他们在第一时间呢会把这些电话呢或者拍张图片什么的存在电脑里面，这样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是比较正宗的电话啊。好，我们再来，你刚刚说这位听众电话了吗？ 啊、哦， 燃气 的那个电话我没 说、啊、 说 一下吧， 13683342107，13683342107。 下面几位呢都是找人找朋友找月嫂的啊、 嗯、 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把这一时段的一些转让的物品说一下， 嗯，看看这位朋友他家里有双人床一套， 衣柜一组，书桌书架组合，边桌沙发座椅，空调热水器冰箱，这是就是要搬家呀，还是要装修啊？ 嗯， 啊，这个都用了3年左右，还挺新的，想要转让。这位朋友呢是在海淀区的上地东里，反正这一系列的家居用品吧，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3621368206，13621368206。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韩式平底锅，就是那种煎东西的啊，平底煎锅，直径26厘米，电话是18911263479，18911263479啊，他没有报价格，打电话的时候您再询问一下。 嗯，这儿还有一锅啊，也是韩式。不粘锅 哦， 他说我这儿有一个韩式不粘锅，还有一个蒸汽炒锅， 嗯， 都没有说新旧啊，大家这个厨具什么的一定要说新旧，您是全新的还是说使过一两回，这个都不一样啊。电话是13810996130，13810996130。 嗯，这位朋友您这是甩锅啊。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那个商用大遮阳伞啊，就是在外边支摊用那种大伞，我理解啊。 嗯， 直径2米，价格130，电话是18211136372，18211136372。哎，我觉得这带着出去玩也不错，是吧？ 这太大了吧？ 啊， 那有那小个的，这车里都装不下。 2米， 这挺大的， 是有点大。 对， 万一人家那杆是能拆也能， 那得开一房车，或者说能搁在车顶上那种 啊， 可以拉过去。 人那个杆人能组合的，人家就拧下来，人就没那么长了，支起来才2米呢。 太沉，不好使啊。 好吧，啊， 好了，再说一白送的啊。这里家里有一个按摩椅， 嗯， 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样的按摩椅啊。说我们现在装修了，也不想留着它了，腾地儿啊。说谁家地方大，您就拿去用，不要钱，白送。 那看来还是挺大个儿的。 这按摩椅它没有特别小的， 你得能躺在里头， 哎， 是吧？ 对对对，电话是13520378939，13520378939。 你发信息的时候着急啊，电话都写成电活了，言字边变三点水了。 好吧， 好，下边是转让雅马哈 KB291 电子琴，几乎没用过，本来想自学来的啊，就是因为看孙子没时间，不学了，想转让出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原价2550，现价2000元，全新的啊，没用过，几乎没用过，还是用过一两次的那种感觉。送琴凳、琴罩，还有这个凳罩，还有琴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522250070，13522250070。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啊，八成新的家用的电动护理床一个，原价3000元，现价1200元转让，地址在顺义后沙峪，电话是13611351968，13611351968。 嗯，你说到哪儿了？ 啊， 这儿了啊。 全新护理床。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些洗涤产品啊，什么洗涤灵啊， 嗯， 洗衣液呀，啊，洗衣粉呐，啊，金嗓沐浴乳、护发乳什么之类的啊。谁需要的话呢，请跟他联系。那么像这样的物品呢，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 有这个， 您看一下，啊， 有效期，啊， 对，电话呢是13521080256，13521080256。 嗯，这位家住在海淀光明桥附近的啊，明光桥附近的朋友，有两台全新的麻将机想要便宜转让啊，但是没有报具体的价格，联系一下您再问价吧，18600042733，18600042733。 好，第一时段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还有朋友指出来说虎坊桥那儿有卖各种毛线的啊，也给织。刚才那位朋友说在北苑家园是吧，到虎坊桥可能稍微远点儿，这个还是离那个清河毛纺城近啊。 对对对， 嗯， 还有听众呢就是说了那个修表的地方啊， 哦对， 在海淀附近吗？ 大钟寺那块儿要找。 对，他说修表啊，大钟寺可以到双安商场对面， 哦， 那个超市发里面有修手表的， 那个， 换表带换电池什么的，对， 嗯， 一般超市里面还真是有这种小的柜台 转 修手表啊，它都是那种外租的那种，您可以去转转啊。 嗯， 还有听众问了一事儿，挺着急的，家有萌宠说，我呀坐这个国内航班 啊， 去外地看亲戚。 哦， 您挺好的啊，您这错峰出行啊， 坐飞机 啊，坐飞机啊。说我这给朋友呢，给亲戚呢烧了四盒稻香村的点匣子。 嗯， 哎，他说这不能托运，说能直接带上飞机吗？ 应该可以。 啊，对，这托运，啊，回头他再颠弄散了，啊，成渣了。 您拿一个是就差不多能装得下的袋子啊，当然别太大啊，四盒点心应该还可以提上去。 挺沉的呢， 就是累点儿， 累的。乘坐飞机呢是可以随身带点心的，因为点心它不属于禁运品啊， 它是固体啊。 对，但是液体不可以啊，比如饮料啊，你什么烧瓶酒啊，这是不可以的啊。 嗯， 点心是没有问题的，您自己保管好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事儿不用着急啊。 好， 来，我们帮着找人吧，好些找人的呢。 找人的，咱们看看啊，这位朋友找的这个是一个，他想找月嫂。 对，请大家给推荐一名啊，最好是谁家用过的月嫂。 嗯。有证书，有经验，有爱心。他呢住在八大处附近啊，这个孩子生产的日期是三月中旬，那就明年三月中旬， 嗯， 是吧？您这好，您这一写生产日期是三月中旬，什么东西的生产日期？孩子啊， 宝宝出生的日期吧， 宝宝是宝宝要生产的日期啊。电话呢是13810510453，13810510453，一位姓李的朋友啊。 这个啊，最好是咱们哪位听众啊，就是刚刚用过的，您特别熟悉的，哎，觉得还不错的月嫂。给人推荐， 对 这个自报家门的这个呢，反正您拿着证书去吧，我们也不能说那哈有水分， 反正我 但是确实有水分的。 他是这样，现在应该都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操作规程吧？ 嗯， 啊，您最好还是要，就是即便是有朋友给推荐了这样的人， 该出示的东西也得出示， 您也得到他所属的这个家政公司。 啊， 去来办相应的手续，哎，这个就是将来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这个您的这个后续的这个维权的事情是比较有保障的。 对， 如果你只是个人之间的这么一种达成的一种这个协议吧，他 没事是没事， 很难啊， 哎，没事是没事， 很难， 就怕有事，啊， 很难找到根据，哎，找到这个就是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时候的一些证据， 嗯， 对吧？ 行吧，涉及到宝宝的事情啊， 嗯， 一定要稳妥，稳妥为主啊。 哎， 好，我们来看下面听众找谁啊？ 嗯， 找朋友是吗？ 他要找朋友， 嗯， 是一个微信上的朋友，是甘肃甘南的，微信名是雨。哎呀，这下雨的雨，这可就难了，因为这个微信 叫雨的挺多的哈。 你一查能查出好， 咱们这里都 叫 雨的。 是，他说他这个微信的图标啊，是一个小朋友骑着步象，啊，还竖着两个手指头，可能是，胜利耶，那个， 耶 啊，照的像。啊，是一个布的小象，骑在这上边，竖着两个手指头照的，这应该是就是一照片啊。嗯，他说我想找这位朋友，这个请本人或者是看到这个我的这个信息，看到过他的这个头像哈，这个朋友们打电话啊，先把这位朋友电话说一下吧，1731031182。1731031182。 嗯，他要是这两天换了头像还不太好找。 哎，对，首先我说您用微信发了这个信息给我们，就证明您也使用微信。那您微信上的朋友他这个是吧，这个找不到了，有可能是他比如改名字了，改头像了，哎，或者是那个就他可能原来在您的微信的名单里呢，您找不着了。 他可能原来叫雨， 嗯， 这两天就改秋， 哎， 秋雨了， 哎，改秋风 了， 了是 有可能啊。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您可以找一找什么呢？就是您翻翻，就是您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个名单里头有没有 类似的，就是他之前可能发过一些朋友圈的东西，您可能从里边能找到蛛丝马迹。然后呢，最好的办法啊，我就是多说几句，就是微信里的朋友啊，尤其是你不知名不知姓的，就是你最好给他备注一下，就你在你那个备注的，就是你的这个名单里的备注上改了他的名字，你比如说方明可能起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啊，然后他还老爱改名， 钢铁侠 啊，对，就是叫钢铁侠，名儿 黑豹， 瞧你选这俩人，没一个长得好看， 你不是说神奇吗？ 对呀、啊，就是他老改名，您我就可以把他这个备注名就改成方明，甭管他改成什么名字，他在你的名单里永远叫方明，所以你永远就能找得着他。 好，我135叫钢铁侠，246叫小丸子。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让你找不着我，急死你！ 我给你改成大胖妞。 好吧，这位听众呢也是找朋友啊，他是找一个41年没有见的朋友。 哎呦呵， 说这位朋友啊，他写的是那个单立人那个他，应该是一男士。他说他原来呢在良乡木器厂工作，后来呢又调到了一个炼油厂，东方炼油厂。 哦， 啊，他说我现在呢我们也没联系了，但是现在呢打算在10月11号啊、15号、16号在良乡要聚聚，那良乡的朋友嘛，可是怎么也联系不到他。他叫邢金明，就这位朋友叫邢金明，说如果你听到的话呢，或者是哪位朋友认识这位朋友啊。尤其是原来在良乡生活过的朋友， 哎， 您跟我联系一下，也跟他联系一下。这找他的人呢叫李志香，他的电话呢是13521278669，13521278669。好，我们这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哎，这求购的还挺多的啊。哎，这位朋友呢要求购的是一床蚕丝被。必须是全新的，电话是15302060012，15302060012。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丽人牌电饼铛啊，我觉得这电饼铛还挺受欢迎的。说必须是新的带包装的，80到100元。电话是13146919765，13146919765。 嗯，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求购的是有源音箱和电的水壶这两样东西啊，他在清河五彩城附近，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5801689538，15801689538。 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液晶电视，要求30岁以上，最好有发票，没有维修史的。电话是13683342107，13683342107。 这位朋友呢，他想求购的是一个三个脚蹬子的梯子。 哦， 那就是家用的吧？ 就是家里用的那种， 都是仨脚蹬子吧？ 差不多啊，就不要太高嘛。 顶上那还有一个小的，是吧？ 对 啊，三个脚蹬子的梯子，不要太高。它是在那个三里屯酒吧街那个附近啊。 哎， 电话是13716031936，13716031936。 那个酒吧街也是老的叫法了啊，现在人家都改叫太古里了，我记着啊。那个反正在那附近吧。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一个军用望远镜啊，这个我记着以前也有人求过。电话呢是13002738027，13002738027。 哎呀，你说这名字哈，你要是说跟一个老北京人儿，再上了点岁数的，跟他说那什么什么礼，他还真不知道在哪。 啊，对， 你还就得跟他说三里屯。 对，这些年有好多的变化啊。 但是年轻人应该都知道。 对对对。 嗯，这我们也没辙。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呢是想求购一辆女士的自行车，要求这个车况比较好，车牌子就是什么品牌的不限啊，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5611067391。15611067391。 嗯，我这看见一位朋友求购旧的壁挂式的空调，但是他没有留电话啊，这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一着急给忘了。您要是听到节目的话呢，您可以补充一下您那个电话号码，求购旧的1.5匹的壁挂空调啊，您跟电话是多少您留一下。 行，好吧。 哎，电话他留了，他是在名字上有电话，哦、这儿呢，13641038033，13641038033。 他拿那个注册名就是那个电话。 对，然后我们再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好。 我们节前6号、7号做的是跟手机使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嗯。 好多听众朋友都听了，都觉得收获挺大的，还都特别喜欢啊。 嗯。 希望我们以后多讲这方面的节目。那跟着呢，这两天关于这个手机使用的问题比较多，尤其是苹果手机。那我们等等，等着周三大鹏来了。 好吧。 一起儿问他啊。 收集一下。 对对对。 啊、 来看一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10月6号、7号的节目做得真好，谢谢主持人，你们真是把为我们老年朋友着想作为主要的动力，也谢谢心中有阳光老弟、 嗯、 说把两天的节目都录下来发给我们大家学习了、 啊嗯、学习了。 对，没有听到的朋友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 APP 上去听那个回放，听重播，或者在这个北京广播网、 嗯、 听我们节目的重播都是可以的啊、 哎、嗯， 这个特别好，就是你没听明白你翻过来再听一遍， 是 你还可以拿着手机跟着去操作， 反复的听， 反复的听啊。 哎，有一位朋友给那刚才求助说厨房反味儿的那个出主意了，说你不装那个叫指挥阀吗，你在那个就是那个烟道的那个入口那装一个，然后在你那个油烟机的那个出口那那个再装一个，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你别是装在油烟机那儿装一个，就有可能它那个烟道那儿还能反进来，所以这两个指挥阀，然后这个把两头都给它，都给它治一治，看看是不是有效果、 嗯、 啊？ 俩双重保护， 哎、对 ，double 一下是吧？我靠，还治得了你，治不了你哈？ 好吧， 行吧。好，这位听众呢也是反馈了啊，说节前呢、 嗯、 我在微信上求助，说哪儿有修那个缝纫机的？ 哎。 说收到了我们帮帮团团友朱老师的电话， 嗯， 然后朱老师呢就打电话问清情况之后呢，通过微信一点一点的指点他每一步该怎么操作，而且还发了图片、 嗯、 说两天之后呢，直到我的3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哇，您这啥问题啊，用3天时间。说朱老师特别有耐心有爱心啊、 嗯、 真心的感谢朱老师，同时呢也谢谢帮帮团这个贴近百姓生活的平台， 嗯， 谢谢我们城市广播，谢谢主持人，主要还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哎， 再次感谢朱老师，相信好人必定有好运。 没错， 要想感谢我、嗯、什么来的， 请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好几位团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助我，我特别感动。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我也帮帮大家嘛。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这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呀，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嗯、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要分享这个10天长假啊、 哎、 都干了点什么啊、哎、我发现咱们听众都特别好， 嗯， 宅着的比较多 是吧，有朋友就说了我哪儿没去，我在家待着， 嗯，他弄他那个鱼和花、 哎、对，收拾鱼和花、 哎、挺好啊， 他的名字就叫红鲤鱼绿鲤鱼， 自得其乐、啊、 对，看来是特别喜欢养鱼， 嗯 嗯， 还有听众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我跟我先生啊 啊 11、7天呢是加了4天的班儿， 哎呦 啊，然后呢11当天呢他跟先生去宜家买了一堆东西、 嗯、 然后往回拉，然后其他4天呢就在人少的公园里走走， 人少的公园， 哪个公园人少呢， 是吧， 就北京啊有名有姓的那些啊，就称之为名胜古迹的公园人 指定是少不了。 都 说那个故宫当天就很快就到八万的极限了。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想去一睹嘛。 对、 这个， 主要是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参观的。北京人一般这点都不去，咱都知道怎么回事啊。 也有好多人就出去了、啊。 哎，他说我去那个人少的公园里走走看看，拍拍秋天的景色。 嗯。 然后呢，最后两天呢，开车奔了。天然氧吧去吸氧去了、 哦、 那就奔郊区了呗， 对、 啊、看看绿色的植被啊，还去了奥林匹克公园啊，总而言之啊，丰富多彩。 嗯， 嗯， 哎， 您去那两天堵车了没？您回来的路上堵车了没？ 是 啊，好多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虽然出门了啊，看到了非常美的风景，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堵在了路上。 嗯， 嗯，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人家拍照啊还发了一张，这是昨天在崇文门三里河那块儿拍的，这个是什么呢？都是鱼，哎，这个五颜六色的锦鲤吧，这里边是吧，大大小小的，哎，真漂亮，一堆鱼。 嗯，您是去喂鱼了哈，喂了七天鱼， 人拍鱼， 每逢佳节胖三斤。这鱼也长膘了是吧？哎，说到堵车呀、啊嗯、虽然大家就是都在吐槽哈，说这个十一出门甭管是自驾呀、啊、还是怎么着堵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旅途的过程当中，行程包括堵车也是一部分， 是吧？ 关键是看你跟谁在一起，如果是跟心仪的人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堵车也是一乐、 啊、是吧？可以多聊会儿啊。 在这种情况下你抱怨是没有用的。 对， 对， 其实一家人出门旅行重点就是在一起，那么在一起在哪都是在一起。 嗯， 虽然路上路过程它也是一部分嘛，所以堵就堵吧，既然我们通不了那就堵着吧。 一定不是你开车。 我也堵在路上了。堵了好几个终点了。 嗯， 好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明年的十一还是会想着出门的。 哎， 要的就是那个过程啊、 嗯、啊，刚才我看到还有朋友问那个说帮帮团的那个微信号是多少，您都连上了都发上来了，那个公众号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咱们全称啊，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您搜索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嗯，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么稍后呢是北京榜样以及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这里为大家服务。另外再提示一下啊，我们前几天的那个信息呢，因为它只能保存五天、不是我们只能保存啊，它这个微信它就只能保存五天，所以您这之前发的信息我们都没有收到，尤其像征婚的朋友，那您麻利儿的啊，赶紧最好今儿就都发过来，我们可以重新的整合一下，尽快的为您播出。 好， 那行吧，那就这么着，明儿再见。 明儿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李飞，女，1971年11月出生，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因肩痛头晕，判断出急性心梗、脑出血，因肺部感染发现了心梗。李飞挽救了多名老人的生命，作为家庭医生的他常年无休，24小时手机畅通。他的团队已经与2400名居民签约，因深得信赖，有些居民即便搬至远处也照样回来找他就诊。 王友义，男，1949年6月出生，平谷区书法协会主席，1983年开办第一个书法培训班，至2004年，平谷区已有10人成为中国书协会员。王友义引发了全区书法热。2012年，平谷被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状元雅集已连续举办10届。 房博，男，1983年11月出生，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自2012年参加了垃圾分类文明一日游活动后，以学者型导游为追求的房博每周四坚持组织市民工业游，参观了解垃圾处理厂、塑料回收中心等，为居民讲解环境卫生发展史和垃圾分类的好处。居民称赞他讲得客观、实际、接地气，为环保事业他推掉了很多上团挣钱的机会。 刘杰，女，1960年1月出生，大兴区御花园一里居民。